What's well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边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1893年的11月6日凌晨3点钟，53岁的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去世。此时距离他的第6交响曲悲怆的首演刚刚过去9天。作曲家的死成为了音乐史上著名的谜团之一。有人说他死于因为饮下了含有病菌的生水而染上的霍乱，但是更多人相信他是服毒自尽。我的天哪，俄国有那么多人，但偏偏却死了柴可夫斯基。这句话是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3世闻讯以后悲痛所说的。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再次走进柴可夫斯基，再次聆听他的音乐。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Thank you.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他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每一首作品都如宝石般珍贵。他被称为旋律之王，旋律流畅、多变，触觉超凡。然而没想到，那些如今被我们称为不朽的乐章，当年首演的时候却受到如此的冷遇。就在我们所熟悉的降 B 小调第一号钢琴协奏曲，这也是柴可夫斯基他的一生当中最为广为人知的钢琴协奏曲，因为气势恢宏、独特的美感，成为了音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原本这首作品是为钢琴家鲁宾斯坦而写，但当时贵为钢琴大师的鲁宾斯坦居然认为这首曲子的技巧性过高，不可能来演奏。后来呢，柴可夫斯基就把作品改赠给了德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汉斯·冯·彪洛，后者又因为演奏的速度过快，破坏了音乐的美感，而获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差评。最终呢，金子还是会闪出光芒。当时年仅18岁的愣头青钢琴家塔尼耶夫非常看好这部作品，修正了演绎方法，成功演奏了这部一号钢琴协奏曲。后来连鲁宾斯坦他也承认自己确实看走了眼。 永恒的魅力，今天特别来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那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在首演的时候不成功的作品。你可能想象不到，今天这么流行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但事实，历史就是这样。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第一段我们来聆听了柴可夫斯基他的弦乐四重奏，这是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在里面有非常著名的第二乐章。那其实他的一生呢，很多我们都熟悉的或者是觉得特别伟大的作品，但真的在当时刚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刚刚首演的时候，却不被人所推崇，比如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他唯一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动听的精心的巨作被后人推崇为贝多芬、门德尔松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相媲美的伟大作品。原本呢是提赠给当时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莱奥波德·奥尔，但同样被奥尔认为技术上不可能演奏， 以至于这首杰作被冷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呢，由小提琴家布罗德斯基和维也纳爱乐乐团担任首演，仍旧遭到了冷遇。最终历史还是证明了这是一首绝无仅有的音乐杰作，不但充分挖掘了小提琴绚烂的现代的演奏技巧，比以往的小提琴协奏曲更加前卫，还因为它极其优美的旋律而长演不衰。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柴可夫斯基在演出的时候，尤其是首演的时候并不成功的一些作品，不太受认可，不太受欢迎。但是今天反过来看，无论是他的弦乐小夜曲，无论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还有耳边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他的最最杰出的杰作。所以有的时候作曲家他们认知是超前的，他们的审美是超前的，他们作品的成功需要历史和时间来证明。那下半时段还有特别不可思议的呢，还有他特别著名的作品也是首演不受欢迎。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稍微等待一下，我是王卓，马上回来继续聆听柴可夫斯基这些首演不受欢迎的作品。 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六十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在我们今天看来，柴可夫斯基在当年会是如何的成功？可是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所聊到的他最著名的几部作品，在最初也就是首演的时候，或者是把谱子送给这些演奏家的时候，就遭到了那样的批判，不可想象。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最熟悉的他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同样也是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作品，没有人愿意相信风靡了世界的 芭蕾舞剧《问鼎之作》首演的时候会如此失败。最初呢，天后首演的时候有评论家说，我从未见过大剧院的舞台上有过比这种更糟糕的演出了，服装布景效果也未能将舞台上的空虚掩盖分毫，没有一个芭蕾舞迷能够从中获得哪怕五分钟的乐趣。后来呢，经过考据呢，舞蹈编排确实很潦草，而女主角也是临阵替换，乐队没有经过充分的排练，指挥随意的篡改了乐谱，这些都是当年演出失败的真正原因。然而柴可夫斯基却归咎于自己的音乐不好，为此郁郁寡欢，差点就放弃了继续创作芭蕾舞的音乐。直到柴可夫斯基逝世以后，天湖经过法国编舞大师比基帕重新编排，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获得空前的成功。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你回来。在柴可夫斯基之前，舞剧配乐呢更多是为舞蹈提供节拍而作，但不按常理出牌的柴可夫斯基在《天鹅湖》里却运用了歌剧的形态来作曲，只是将其中声韵的部分以舞蹈来取代。从《天鹅湖》问世以后，芭蕾舞的配乐不再是舞蹈的附属品，而是作为音乐的形式独立存在，即使不看舞蹈，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欣赏那些精彩美妙的音乐。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1893年，柴可夫斯基也是在这部作品10月28号首演之后第九天，柴可夫斯基不幸于世长辞。这是被称为《绝命书》交响曲。那么在这里面，索爱玲听到的，柴可夫斯基在生前拒绝了有一项工作，那项工作呢，就是有一个大公爵委托写安魂曲的时候，司机说，我不能写两首安魂曲。而他所指的不能写两首，就是耳边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他的第6悲怆交响曲的末乐章。聆听的是这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的第6交响曲，很多人称为他的天鹅之歌，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他在自己的日记上形容四个乐章为青春、爱情、失望和死亡。在我们印象当中，很多交响曲的末乐章都会在非常辉煌的、充满了希望的音乐当中结束，而柴可夫斯基他的最后却充满了无尽的凄寂，好像葬礼一般的旋律。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其实相比较今天和您一起来聆听的柴可夫斯基，他的这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还好，一切难处还好？那此刻来聆听的就是柴可夫斯基他在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第六交响曲的悲怆交响曲的第四乐章。